好重要的。虽然呢我哋呢个嘴里面嗰条脷呢，个嘴就唔係好大好阔，嗰条脷亦都唔係好长，但係呢能够道尽天下一切嘅事。咁如果我哋讲嗰啲好说话应该呢就冇问题啦。例如有人放生啦，咁我哋有钱就固然就发心，就出啲钱去做啲功德啦。咁即使你冇钱就真係仲穷过乞衣嘅，斗领都冇嘅，都可以做好事喎，都可以放生喎。呢个口放生，即係睇见人哋做呢个放生嘅事呢，你就多啲赞叹放生嘅好处，放生嘅功德啦，好好放生能够消业障，能够呢係增福增慧，咁就对呢个放生呢件功德事呢係多多嘅赞叹，咁都係一件呢係大功德。咁如果反过来人哋做呢个如法嘅佛事，当然包括得放生啦，或者诵经啊，或者拜忏啊，咁或者其他种种嘅荷担啊，一切嘅如法嘅佛事咧，咁你唔做不第二啦，你就反而用个嘴嚟，嘿，有咩又好啊？信佛咁多唔信信佛，咁啊诸多嘅破坏，咁就变咗咧呢一堂佛事啊。咁因为你一句嘅唔好嘅说话呢，影响到想参加个人都变咗，因为你呢句话而退心，呢、这个佛事都做唔成，人哋收呢个福呢收唔到，咁呢个过就係归你啦。咁所以我哋呢个口啦，虽然係好简单，睇嚟好似细细个一个嘴，嗰条脷又冇几长嘅啫，即係都咪两寸长，但係呢佢能够一言可以兴邦啊，亦都一言可以丧邦。一句说话如果讲得好嘅，能够得赞叹嘅，令到呢个人想发心而又唔想发心之间呢，咁因为你一句话就可以转咗佢呢个唔发心，都变成呢个发心做呢件呢功德嘅法事，咁你都有同样嘅功德。咁如果啊有一个人佢想做唔想做之间，咁因为你一句唔好听嘅说话呢，就变咗令佢啦想做嗰一份呢就退过嚟，变成完全呢就唔想做，因此就退心啊，咁变成呢一份福德嘅事呢就做唔成，咁亦都係因为你一句嘅说话而破坏晒啦。咁所以我哋讲话呢就要真实，好嘅我哋一定要讲个好，如果係唔正常嘅唔愉快嘅呢，我哋就尽量呢係多多嘅鼓励劝勉，令到嗰啲唔愉快嘅呢係改成呢个愉快，咁都係一件呢好事。但係千万就唔好呢人哋想发心啊做呢个愉快嘅佛事呢，你自己唔鍾意做或者冇能力做啊，咁尽量诸多嘅多讲几句唔好听嘅说话呢，令到呢一件愉快嘅佛事做唔成，咁自己呢个罪过呢就好大㗎啦。所以三业之中啊，呢个口业都好重要㗎。我哋如果修得好真係福德无量啊，我哋如果修得唔好就罪过就无边啦。咁就加一个大字啊，咁究竟点样佢就大妄语呢？根据呢个文里面呢，我得不净观，即是你未曾有咁嘅功能，未曾收到呢种观啊，咁你就话收到呢种观得到咁嘅境界。好似所以呢个大妄语呢主要啊就係话唔好夸大自己。例如你冇神通，但呢个社会呢好多呢啲咁人啦，咁佢又话有神通，又话见到乜就见到乜，咁就偏偏呢个年代呢亦都有好多人相信呢啲咁嘅嘢，就变咗呢听佢话有神通，咁仰慕佢有神通呢，咁就变咗盲信，就变咗盲从，就变咗邪信啦。咁呢种都係属于叫做大妄语。根据呢个佛经里面啊，你真真正正有神通嘅人，你见到乜见到乜都唔应该话俾人听。点解？觉得系你嘅修持，某一个人修持得好，佢有神通，能够见到过去未来，呢啲咧都唔系一件好新闻嘅事。 好多好多都有。我哋家下见唔到冇神通，就因为个心咧太过散乱，个心咧太过杂啦，俾嗰啲尘劳嘅世事咧，咁啊杂染咗我哋呢个清净嘅自心，所以就冇神通。就见唔到过去，亦都唔知得呢个未来。嗱，咁啊，如果我哋啊，尽量咧，对于呢个外边呢个世间一切嘅名名利利啊，呢个尘劳烦扰之事咧，咁啊，尽量看得破，尽量咧放得下，睇开啲。主要仲系要自己咧修养自己嘅清净嘅本性咧。咁你有多少功夫嘅时候啊，你就可以有呢个神通，能知过去，能知未来，唔系一件咧好难嘅事，好容易有神通噶。咁啊，即使系有啦，亦都系某一个人系自己嘅修持，系佢自己用功得来。呢啲咧系佢个人嘅事，唔值得咧任何人都宣说系我系有神通。我又见到乜，我又见到乜，我又能知过去未来。但是这一种呢是无此必要呢跟人家说的。如果真正是有这样的功能的人，我们都尚且呢不主张人家呢夸大跟人家说，何况啊，你没有这些这样的神通，没有这些这样的功能啊，你偏偏话自己咧有咁嘅功能，目的系为乜咧？都系想贪呢个名，因为有命呢、这个利就附带而来。咁啊，因此佛咧就明白到啊，呢个末世众生各种嘅业障，亦都明白末世嘅时候啊，呢啲咁样嘅邪思、邪法、邪语啊流行。所以因此佛就老祖老祖制定这些这样的戒，不单说不准一般的妄语，大妄语就更加更加绝对不可以犯。但是妄语有时它都可以说一下的，所以这个法律呢就不是说挨板，是不成不一成不变的，就是某种情况之下是绝对没有商量，不可以说妄语。但是在某种情况之下呢，他又可以讲下妄语的。为什么呢？例如我们住在那些乡村的地方，这些事常常都会发生的。因为乡村郊外近山的地方呢，就有很多那些野兽，或者那些蛇啊、鼠啊、兔啊，或者大只的其他的动物啊，常常都有发现的。如果住在城市或者其他地方的人呢，他很多是喜欢去打猎的，去追那些所谓畜生去打去杀，或者拿去卖，或者自己爱来吃。某人呢有一群打猎的人，他入山打猎，入到那些乡村郊外的地方去打猎，突然间见到一只兔仔，或者见到一只羊仔，或者见到一只老虎仔。咁啊，呢啲咁嘅小动物咧，当然佢就保护自己啊。佢发觉有人要追佢咧，佢就梗系嗰四只脚咧就咁快，就走咁快就避啦。咁啊，有时咧嗰啲人咧都追唔上嗰啲动物嘅。咁啊，一下子追到咁散咧，好似就失一踪就揾佢唔到啦，都唔知道去咗边度，躲埋边度。咁佢就经过一条村有屋，又有人。咁啊！呢班打猎嗰只问啊，阿哥啊，我哋追紧一只鹿啊，或者追紧一只猪啊，或者追紧一只老虎仔喎。但系我哋追追下咧，就唔见佢，唔知佢咗边度啦。请问你阿哥啊，你有冇见到我头先所讲呢几样嘢咧？嗱，咁啊，其实你咧真正系见到嘅，系知得呢只鹿仔就或者老虎仔就或者羊仔咧，响自己身边咧走过，或者向左向右走咗去躲埋。咁你为着呢救呢啲咁样嘅小动物，唔好俾佢啲打猎人捉到佢汤去杀，令佢死得痛苦，咁你可以讲大话啦。明明嗰啲走兽向东走或者向左走，你就偏偏话睇唔到，你就话向西走，就或者向右边走咗去， 咁就变咗嚟个反方向咧。咁啊，嗰啲打猎嘅人咧，依你所讲呢个反方向走去咧，当然佢就捉唔到啦。咁啊，因此就救翻咧呢啲老虎仔，又或者咧系羊仔，或者系猪仔，总之一般嗰啲走兽嘅动物咧，你将佢被人家发现要打嗰啲动物啊，救翻嗱。咁呢啲网语咧就可以讲嘅。你主要就是救呢啲畜生，你唔单唔害佢啊，你仲尽量想办法拖住呢班打猎嘅人，令呢班打猎嘅人咧唔好因此咧做呢个杀生嘅罪业。嗱，咁啊呢种妄语就可以讲嘅。嗱，就例如我哋几个朋友，嗱咁一个姓张，一个姓李啊，加埋自己咧几个都好朋友啊。但不知道为什么上个突然之间呢，这个姓张和姓李两个呢不和，发生这个意见的问题，变成好朋友呢就成为呢最不好的朋友，咁互相攻击，咁自己站在这个第三者的立场，老张老李都是自己的好朋友，咁一向都是清兄道弟的，当然就不忍心啊见到他们两个在那里斗气啦。咁你就可以方便，你喺阿张面前咧，你就话啊老张啊，我哋都系好朋友啊，但你误会咗阿李啦，阿李一向对你好好噶，时时都系喺我面前咧赞叹你点样点样好，咁你可以喺我老张面前咧，尽量替呢个老李啊多讲几句说话。咁啊，实际上呢个老李系唔系讲咁好就唔系，只不过咧你站在呢个中间人啊，喺老张面前咧。尽量讲呢个老李个好话，咁啊令到老张咧对呢个老李咧从前所有嘅过节啊，冚唪唥消除，成为好朋友。嗱，咁啊反过嚟咧，你喺个老李面前亦系一样，你就尽量咧就讲多啲老张对佢个好说话，咁啊令到呢个老李对呢个老张咧，咁啊亦都前面啊从前所有一种个误会咧，咁啊全部都解释咗啦，令到老张老李咧由好朋友变成啦唔好朋友。经过你一番嘅说话，两方面去赞叹，两方面去推崇咧，咁就变咗老张老李一由唔好朋友又变翻个好朋友嗱，咁啊呢啲咧。根本就冇利可图，亦都冇名可得，令到咧三个人咧都成为原来咧一样系最好朋友嗱。咁啊呢种个妄语咧系可以咧讲下噶，但系其他嗰啲咧，凡系啦骗人啊、啊呃人啊、啊攞人哋嘅便宜啊、攞人哋嘅着数啊，或者令人家哋啦吓。是吃亏啊，咁啊自己总之系占便便宜嘅呢啲咁样嘅妄语咧，一定就系唔可以讲，系绝对唔可以做。嗱，普通嘅妄语我哋都唔可以做啊，何况呢个大妄语虽然未得，你话得，你唔系正出世嘅圣人，你话正呢个出世嘅圣人，呢啲叫做咧将自己过分夸大。咁呢啲嘅妄语咧，叫做大妄语。凡系受咗菩萨戒嘅在家弟子啊，绝对唔可以讲。就唔单话你哋在家受戒弟子啊，即使我哋出家嘅弟子咧，都唔可以呢个大妄语。你系得，你就说个得；你系有证，你就说个有证，都尚且可以接纳下，都唔系话随便咧。可以去讲啊，即使你是真的都不可以随便乱讲，何况你完全不是事实，你就更加不应当讲。所以金刚经里面赞佛他说如来，如来就是即是佛啦，即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是个别讲的。如果通常来讲，凡是成了佛乃至进入这个大菩萨的位置，他都不应该有这个大妄语。所以说如来是真语者，一啲都冇假；如来是实语者，半点都冇虚伪；如来是不异语者，唔会得讲两样嘅说话；系不狂语者，讲嗰啲说话咧唔会狂妄啊，将自己过分嘅渲染嚟到夸大。嗱，咁啊佛佢做我哋个榜样，佢尚且成咗佛， 都唔会讲呢个妄语，一定系讲嘅真语、实语、如所如说啦。咁啊，何况我哋咧嗰啲普通嘅凡夫俗子咧，就更加咧唔应当有呢个妄语，更加唔应当有呢个大妄语啦。咁啊，所以大妄语咧就系要戒啊，戒咧即系戒除。嗱，咁啊，讲戒咧就可以讲咧，全部都系讲实行嘅功夫。就不是说花言巧语的了，等于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去到哪一个社会哪一个国家来到居住或者旅行的停留，你都要遵守人家那个国家的法律的戒条。他的法律是哪一种不可以做的，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就不可以做，做了一犯法就没人情讲，就被人家地是抽清的了。咁啊，因此呢个戒咧就系佛啊讲出个中边一条边一条嘅道理，令我哋知得啊呢啲道事情咧，我哋唔可以犯，唔可以做。咁啊，由此咧持戒清净啊，先就可以发生呢个无漏嘅定位，断烦恼，了生死。正到呢个出世嘅解脱，所以大妄语咧，我哋要戒啦。嗱，第三咧，因为呢个重戒一共就系有六条，我哋讲咗两条，即系杀戒同埋呢个道要戒，而就第三条呢个就大妄语，亦都系要戒，所以排于第三。佢话优婆塞戒，亦都包括呢个优婆夷。凡是佛弟子，无论他是男众女众，即使他未曾出家，在这个在家里面修行啊，那么既然称为信佛的是男子是女人啊，那我们进一步呢就要受这个在家的菩萨戒。那你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的话呢，男子就叫做优婆塞，女子就叫做优婆夷，所以为优婆塞优婆夷戒啊。佢虽为身命，或者你本身呢唔系几宽裕，或者你本身呢有好多事情需要去揾人家去帮忙，但系如果你事实，你就讲个事实，你就绝对唔可以呢为着自己生存，为着保护自己呢，所有个讲大话你都说尽。因此呢就唔可以啦。佢话虽为生命，虽然为着自己呢个生命，都不得虚说啦，唔可以虚假去言说。我哋大家人与人之间相处啊，一定呢要诚实，要讲呢个真嘅说话，讲呢个事实嘅说话。唔可以有半点个虚妄，唔可以有半点个狂说嚟到呢去骗人，我不得就虚说啊。嗱，咁下边咧就解释呢个虚说，乜嘢叫做虚说呢？佢话不我得不净观啊。嗱，咁如果你真真正正得到呢个不净观咧，咁如实而说咧，就唔系佢就虚说啦。但是现在说我得，其实呢他不是真正是得，纯粹呢是妄语，而且属于这个大妄语，他未曾得到这个不净观，但是他就说话呢我得到这个不净观，那就大妄语了。那什么叫做不净观呢？就是我们呢常常呢要作观，收一种这个不净，其实呢我们全身由头顶至到脚板底，由我们的身的面前的肚皮至到后面的背脊，我们前后左右上下呢其实没有一个地方呢是干净的，处处都是不净。例如我们的眼泪啊、口水啊、鼻涕啊、大小便利啊、脓血啊，嗰啲咧，每一个人自己有，咁就冇话好讲啦，系你自己噶。 世界上除了自己之外，你说有没有人喜欢呢？每一个人自己本身是有的，他都没话好说，绝对就不可以呢是接受对方乃至任何一个人的口水、鼻涕、眼泪、大小便以及那些脓血，是没有一个人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净啊，是臭味啊。嗱，我哋品呢啲咁嘅理论咧，就系、是、话我哋点解要唔好杀生，唔好食肉？我知道有好多人都想受菩萨戒，但系一听起呢啲咁样嘅戒条，一条一条一条咁严重嘅咧，好多人咧就似乎好似咧认为唔接受得到。亦都有啲人话我成日做工咁辛苦，或者做生意咁多本钱去搏。咁啊赚到啦，或者做工出粮啦，咁啊食都话唔得，咁啊做嚟做乜啦？咪赚辛苦。其实呢啲咧，乜嘢乜嘢都系属于呢个习惯。嗱，我哋今晚即使你食满汉全席，或者食咗九大鬼啊，应该都唔错啦。咁啊，个个食到个嘴啦，肥淋淋，咁啊抹下个嘴，咁就翻屋企几舒服。实际上你当时食就食得好好，事实上听朝佢起来，所谓人有三急啊，入到里边放出嚟嗰啲，你话有边一个人中意先？可以讲啦，唔好话外人唔中意闻，你唔中意睇你噶，就算你自己都唔中意睇，都唔中意闻，为乜事啊？因为不净啦，臭味啦。嗱，我哋净系讲呢一种理由，你不过系一时个口福。食咗落肚咋，系暂时觉得啦，哎呀，好似好味道啊，唔错啊，啊呢、这个酒楼做得啦，啲味道的确合晒我自己嘅心水。不过系当时嘅风景，实际上咧，你除咗做呢个杀业结冤结仇之外啊，你第二朝入去里边咧，真系一放出嚟，自己都唔中意闻，自己都唔中意睇多一眼啊。咁就食嚟做乜呢？唔单系嘥钱，仲系咧结咗呢个冤，结咗呢个仇，结咗呢个恨，到头来连自己都唔中意睇，自己都唔中意去闻嘅。咁你又食嚟做乜？你都不如将嗰啲钱啊吓，生活简单，食素系收啲福。你将嗰啲钱咧，你多做啲好事，多收啲善根嘅福力。对你生生世世都有好大的帮助。所以一个修道人要我们修这个不净观呢，佛主要的目的就是劝我们呢，无论任何一个众生未曾生西方以前，在这个六道轮转做一个地道的凡夫呢，你就要知得自己的全身啊，由头到脚，由前到后啊，由左就到右，实际上没有一分一寸呢是干净的，始终都是不净。那咁如果干净的，为乜事过我哋日日冲凉？嗱，家开始天热啦，都仲未人大热天咋，家都好多人呢冇咗个冷气就已经瞓得唔舒服啊。咁为乜事我开个冷气呢？就因为太热啦。咁啊，开个冷气就比较凉凉快快呢，就好啲咁多，舒服啲。咁啊，即使你有冷气啦，你做咗日工，做咗日事，或者你即使唔使做工，你做生意啊，坐咗日喺个办事处里边啊，咁啊唔多唔少呢，都有啲咧所谓寒气噶。嗱，咁啊出街你总要行几步啩。咁一日做到晚到夜晚下班翻屋企食咗饭，你有乜办法唔冲凉咧？可以讲咧，除非佢系黐线嘅啫。如果唔系咧，不论男女大小老少，人人咧饭后啊都系冲盆凉，或者有啲最迟都系所谓瞓觉前都要冲盆凉，先至上床瞓觉得舒服噶。咁啊，点解要冲凉要洗呢？就因为咧满身都系臭气啊，觉得汗气啊，固然别人唔中意闻，亦都唔想闻，就算自己咧都唔想闻啊。有时喺外边出门，为就唔方便啦， 咁啊算啦，一晚都唔冲啦，咁啊就咁攰，咁啊索性咪瞓觉就算啦。第二朝起身咧，自己嘅身体一半汗气噶，都系一半啲臭汗嘅味噶。咁啊说明我哋嘅身咧，始终都系不净啦。嗱，咁啊既然不净啦，就算我哋呢个肉体咧，唔值得留恋啊，唔值得为呢个肉体咧去做咁多嘅罪业。唔值得我哋咧为呢个生生灭灭，唔系永恒不变嗰个肉体咧去做罪业。嗱，咁我有一个信徒，咁佢就结咗婚，咁佢呢个老爷即系家公咧，一般人讲啊，即系老爷啦，佢就患咗一种病，咁啊医生话咧，你要食嗰啲金钱龟啊，佢话你每日要食一只，你就或者有希望。嗱，咁啊，当然系人都唔想死嘅。咁既然为人家哋嘅媳妇，环境亦过得去，咁啊买咯啲金钱龟唔系平噶。如果嗰啲正货金钱龟咧，以目前嘅价钱嚟讲，喺香港都要2000蚊留下，要1500蚊以上啊。咁啊，你话一日食一只，钱都系第二个问题，你食得起都冇问题。你话嗰啲龟系唔系冤枉咧？嗱，咁如果食咗系好唔死都仲好、啊，食咗咪一样死。咁佢就买过好多批，每一批就半打半打半打咁买翻嚟，咁啊轮流睇下睇佢边一只死得快啲。如果顺手黏到边一只，咁啊嗰只咪死快啲啦。于是咧第六只又死埋啦。咁佢又嚟一批，佢买过4-5批噶啦。总之系最后嗰一批咧。结果佢个老爷一样系唔得，咁咪一样系走咗。但系走咗佢六只未曾食得晒，佢食咗3几只啫，应该仲有成半嘅食咗3只，就剩翻3只。咁啊老爷死咗啦，咁啊自己唔需要食啊，个仔同新抱咪点呢？咁佢走嚟揾我，我系出家人，成日放生佢知噶嘛。咁佢话师傅话点啊？呢3只，我得俾我，你俾我。咁我咪将佢放生啦。嗱，呢个故事话俾人听，固然食咗呢啲金钱龟唔一定好，咪同样瓜老衬啊！斩辛苦多几日，佢早啲死啦，咁咪算数啦。佢个老爷，佢为咗啲食金钱龟，佢拖多几日，咪辛苦多几日，一样系要死。但系呢啲龟就好彩，最后呢半打咧，当然佢第一次一捏顺手捏乜只呢只就唔好彩啦。边第二只又唔好彩，边第三只又唔好彩，老爷死啦。咁呢3只留翻呢3只咪好彩咯。所以亦都每一个人咧有佢个福，做畜生都有佢个福。其他嘅3只每日食一只死咗啦，佢第3只食完佢就瓜老衬啦。咁啊剩下呢3只，咁啊老爷死咗就冇理由自己劏嚟食啦。佢就俾我放生，我就真系同佢放咗生。咁啊呢3只咪好彩咯。其实讲话好彩啊，真系佢个福啊！如果佢畜生唔系有啲咁样嘅善根，虽然佢系有罪业堕落做龟，但系如果佢系冇福嘅话咧，俾人家老祖顺手1、2、3都已经点咗去啦。咁啊，加1、2、3点咗其他个3只，呢3只咧总算系好彩。呢个俾人放生，唔会俾人家就生生剥壳咁嚟到死。算系好幸运，你亦都系呢几只龟啲畜生咧。虽然罪孽重，堕落做龟，但系佢总算有啲咧所谓慈悲嘅善心啊。最后咧俾人买咗，佢都唔会死。结果咧总算系放生，养到家阵时咧仲系生生猛猛活活泼泼。所以呢种嘅道理就系话，我哋呢个身体咧由上到下前后左右。冇一个地方咧系干净，咁我哋时时都要咁样作伴。嗱，例如有啲人问啦，我哋点解唔好食肉？为乜事个唔好杀生？你就谂下你收呢个不净观啦。我哋全身上下左右前后都系不净，总有一日要走。就算你食得几好，唔通历朝个皇帝，我哋中国嗰啲皇帝个权威？大家都知道嗰啲皇帝权威嘅，佢食乜嘢冇啊？ 唔通我啲皇帝又唔死咩？通通落到街，一个个皇帝俾你见面咩？老祖都唔响度咯，可能连骨都冇咗啦。佢咪一样要死，但系佢个罪孽就好重啦，因为佢食好多嗰啲杀生嘅肉类，呢、這个罪孽就好重，呢、這个冤就结得好大好深。所以我哋咧一个学佛弟子咧，要修呢个不净观。就是藉着我们这个不清净虚幻不实的身体呢，我们要修这个不生不灭的清净化身。这样你这样去修呢，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聪明人，亦都可以说呢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标准的佛弟子了。你如果你肯修这些观修成的话呢，咁你起码呢就算唔正大果，你都可以正个小果，由小果再修行就可以正到呢个大果，成佛成菩萨啦，都係由你最初呢修呢个不净观。所以小乘觉五停心观里面呢，即係有五种法啦，可以调停我哋呢个妄想心，唔好令佢生起嘅。咁其中第一条呢，佢就多贪众生啊，就係、是、不净观。凡係嗰啲贪欲心重㗎，係追求呢个外境㗎，或者追求呢个口腹，喜欢食肉杀生㗎，佢就要收呢一种观。咁我哋呢个生命始终都係唔长久，係唔可以永恒不变㗎。一日一日咁样过，一年一年咁样过啊！我哋嘅生命系无常，唔系得不变，所以我哋就唔好为着呢个无常有变嗰、那个肉体咧，去多多嘅留恋，多多嘅保重，为着呢个生生灭灭嘅肉体咧，做下无量无边咁多嘅罪业啊！但系结果都保唔住。这个肉体始终都是生生灭灭啊，消失了，即是说无常，不是永恒不变。我们应该呢要利用我们暂时有这一个色身呢，去修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清净观。无常的肉体变成这个真常不生灭的法身，咁啊，先至系一个标准嘅佛弟子啦。嗱，所以我哋丛林啊，当年咧，今日都系，但系今日咧，或者可能咧系马虎啲咁多啦。嗱，咁啊，当年丛林咧，早点就固然好严肃，晚点咧亦都好严肃嘅。嗱，咁啊，除咗念经之外，就绕佛，念佛啊绕佛，绕完佛归位之后咧。就是念三遍观音菩萨，念三遍大势至菩萨，念三遍清净大海众菩萨之后呢，仍然是跪在那里，他就念这个事日已过，明亦除减，即是说我们今天呢过了啦，你的寿命就减了一天啦。譬如什么呢，他说如小水鱼，他说私有就何乐啊，好像我们的金鱼缸，那么养了一缸鱼肯定有水啦。如果你不侵水，日日这样的蒸发那些水啦，那个鱼缸那些水日日这样少，你说那些鱼有什么快乐啊？那些鱼是全靠水才可以生存的嘛，没了那些水不可以生存的。既然这个鱼缸你又不侵水不加水，那么日日这样随着这个空气蒸发了，那些水一日咁少啦，呢、這个鱼咪等于话生命啊，随着嗰啲水冇咗啦，咪结束咗啦。所以话鱼小水鱼就私有何乐啊？嗱，咁啊到到呢度咧，下边咧个慧罗师傅一个人念嘅啫，其他大众都唔念嘅，只能够用呢个清净心咧，好好地咧去听下，听乜嘢？呢、這个慧罗师傅咧压得压个兴。跟住就念大众两个字，是他一个人念的啫。 咁啊去到个重字咧，咁个大字拖一拖，个重字就将你个庆咧老老实实咁啊打下庆，提醒大家注意。咁啊注意啲乜嘢？佢话如垢就头燃啦，燃就火燃。咁我哋啲人咧，除咗我哋啲出家人之外咧，系光头。但光头都是剃咗至光头啫，我哋十日八日之后仍然有头发，不过冇咁长。嗱，除咗我哋出家人光头之外，一般世俗人，你话边一个人冇头发噶？尤其是女人，即使今日咧系时代进步，系摩登啦，系剪辫啦，冇咗条辫啦，但系仍然嗰啲头发都到个颈嗰度噶，都系好长噶。咁啊，好容易会烧着火噶。佢话如垢头燃啊，即系个头上烧着火。你话你急唔急啊？你梗系急啦，马上要救啊！救迟啲咁多咧，咁啊嗰啲火一烧晒头发，烧坏咗个脑咧，即使唔死都变成个废人啊，冇乜用噶啦。你话几严重啊？所以我哋咧要救头上个火一样咁狠切，狠切乜啊？下面那两句呢，我但念都无常，就是神物放人啊。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念住这个无常。我们一年一年这样过，一日一日这样过，就是减少了啦。所以我常常呢警惕自己，亦都跟大众呢讲句老实话。过年大家见咩？恭喜恭喜发财，咁啊恭喜啲身壮力健，呢、這个讲下都有权，唔通讲下都有罪咩？都系好说话嚟啊！咁啊恭喜你又发财系人都中意噶啦，咁啊恭喜你身壮力健，咁啊系人都中意噶啦，但系唔系事实咧？呢件咧完全系假话嚟噶，好听嘅说话，唔系真实噶。我哋呢条数咧系减数啊，呢条唔系加数啊。就算有一百年。一百岁应该都心足啦，世界上好少人一百岁，咁肯定系有，唔多，通常都系唔好话太短命啦，咁中间六物五十两六十或者六十两七十七十两八十两，应该都唔简单噶啦。咁你有一百岁过一年得翻九十九咋，唔系一百零一嘅呢条数啊！你再过一年得翻九十八，就绝对唔系一百零二啊！呢、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好清楚，咁你话系唔系好似嗰啲鱼啊，响个鱼缸里边，咁你日日都唔加水，嗰啲水啊随着啲个空气日日咁啊蒸发，日日少啲，你话嗰条鱼啊，等到嗰啲水少啊少啊少到冇水啦，佢仲点生存？冇晒呢个生存嘅希望啦，就系、是、说明我哋呢个人生啦系虚幻不实啦，一年一年咁样过咧，到最后等于零。咁你真系唔想唔走都唔得噶啦，一定要接受呢一关啊！你一定要走，任何人都要走。嗱，咁啊，在未曾走之前，如果我哋系真正信佛嘅人咧，你好啲收啲福，好啲收啲智慧，咁啊走就走得痛快啲，唔好咁辛苦。走咗之后啊，咁啊即使唔往生极乐世界。但即使做翻一个人，你都系一个有福有智慧嘅人，都好过托钵乞食啊！所以我哋要修福啊！因此话，时日已过，名亦随减，系如小水如斯河落。韦罗师傅话：大众咁啊，敲廿庆，提醒大家打起精神，个如垢头燃，但念无常。神咪放人啊，唔好懈怠啊，好好地持戒，好好地咧戒杀放生，好好地修自己个福德，修自己嘅智慧，要不停咁样修呢个不净观啊，观想自己每一个人佢自己修持呢、这个肉体咧，都唔系永远不变啊，一年一年咁样过咧，始终自己咧就会走完呢个人生嘅路程。就要走噶啦，咁呢种叫做不净观啦。嗱，咁呢种不净观咧，如果你修得好啊，咁啊真系可以断烦恼、了生死噶，唔系简单一件事啊。嗱，咁啊，如果你真系修成咗呢个不净观，咁啊真系恭喜啦，啊，咁啊值得咧恭贺你啦。咁啊，最怕咧有一类人，佢又冇咁样嘅功能， 他未曾得到这个不正观、啊、他跟人家说、啊、某某人、啊、我告诉你、啊、我是收到这个不正观成功、啊、其实他都不知道、啊、几污糟邋遢，所以真的满肚子皮包屎尿、啊、处处都是不正。他就说得到这个不正观修成，这些属于欺骗，不是事实，所以称为他就大妄语，就叫做虚说，全无事实呢是根据的。那么更进一步呢，他就说我得到呢这个衰陀洹的初果，或者斯陀含的参果，或者阿罗含的三果，斯陀含的二果，乃至到再进一步阿罗汉的四果，这些级数呢他就越大话就越狂妄。他说他自己是三果四果圣人，无非都是为命，无非都是为利啊，所以佛呢就立这条戒，凡是受了菩萨戒的人，固然啊一般普通的妄语你不要做啊，即使是大妄语就更加更加不可以讲，是就讲个是，不是就讲个不是，千万不要呢将自己没有讲过得，你就夸大有咁嘅德，你冇咁嘅能，你话你自己有咁嘅能，咁呢种呢都系叫做以凡就滥性啊，所谓大妄语性。后边呢句呢就最难听啦，个堕无间地狱啊，受咗菩萨戒嘅人唔可以有呢个大妄语，所以话若破世界啊，你若果破咗呢一条戒呢，是人即失是优婆生或者优婆而戒，他说是人、啊、尚且不能得到四家行中最初的念法，何况第二个顶法、第三个引法、第四个世第一法呢更加呢不可以了。他说是名是破戒的优婆生、优婆而，是臭的优婆生、优婆而，是尖陀罗、尖陀利的优婆塞、优婆夷，是救慧的优婆塞、优婆夷，是有这个烦恼结的优婆塞、优婆夷，这些道理呢是与前来第一条杀戒所讲的一样，我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么以后这几条重戒呢，只是讲了这个重戒不可以犯的理由之外、啊、有关后这一段文呢全部是相同，所以就不重复了，只是呢略为讲下就算啦。嗰个市民系三重啊，六条重戒之中咧，大妄语戒系属于第三条嘅重戒，我哋绝对咧就唔可以犯。个说四众过戒就第五啊，嘅优婆生、优婆而戒，虽为生命，就不得宣说比丘、比丘尼、优婆生、优婆儿所有罪过。他若破世界，是人即失是优婆生、优婆儿界，是人尚不得念法放衰陀洹至阿罗含是名破戒优婆生、优婆儿臭优婆生、优婆儿尖陀罗垢结优婆生、优婆儿是名是五重。好像留一条第四个是吧，因为我的眼哦漏了第四下，因为我的眼呢左边看得不太清楚，我觉得这个第五条呢自己觉得呢好像得第三原来是第四，为什么一跳跳第五的呢？咁嗱，家下先讲第四条邪淫戒，佢优婆塞、优婆夷虽为生命不得邪淫，佢若破世界是人即识优婆塞、优婆夷戒，是人尚不能得暖法放衰陀洹至阿罗含，是名破戒优婆塞、优婆夷臭尖陀罗垢结优婆塞、优婆夷，是名系四重。六条重戒中咧，我哋讲咗三条，加下讲第四条叫做邪淫戒。嗱，淫就唔使解释啦，大家都明白乜嘢叫做淫，系做啲乜嘢事。嗱，咁啊淫咧就有正淫，就有邪淫。嗱，咁啊正淫咧就凡系男女之间有初相识， 一路至到咧所谓机会因缘成熟啦，又透过呢个父母双方嘅家长都同意啦，咁啊就结婚啦。嗱，咁啊结婚，咁啊亦都咧系经过呢个法律嘅程序，所谓到呢个婚姻注册处系注册，法律上咧系承认啦。嗱，咁啊跟住请大家亲戚朋友系宴聚一堂，举杯系祝贺啊！咁啊等于话所有双方男女嘅双方咧嘅亲戚朋友都知道你哋咧系结咗婚啦。即是在社会上呢是承认你们有一对合法的夫妻。那么这种夫妻的事呢是受了菩萨界的在家的善男子在家的善女人呢是可以做的。这种就叫做证证呢就是经过合法的手续而结合的。这种就叫做合法的证任是可以做的。那么邪任呢就是说凡是呢不三不四的不见得光的恋来的俗语说他就婚外情是绝对不可以做。其中也有很多分别例如受八关斋戒